腓立伯书第二章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、爱的劝勉、圣神的交往、哀怜和同情，你们就应彼此意见一致，同气相爱，同心合意，思念同样的事，以满全我的喜乐。不论做什么，不从私见，也不求虚荣，只存心谦下，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，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该顾及别人的事。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，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，却使自己空虚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人相似，形状也一见如人。他贬义自己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，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了他一个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为此，我可爱的，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，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更应该听命。你们要怀着恐惧站立，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，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，使你们愿意，并使你们力行，为成就他的善意。你们做一切事，总不可抱怨，也不可争论，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。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，做天主无瑕的子女，在世人中，你们应放光明，有如宇宙间的明星，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，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，那我就没有白跑，也没有徒劳。即使我应在你们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奠我的血，我也喜欢，而且与你们众位一同喜欢，同样你们也该喜欢，也该与我一同喜欢。我在主耶稣内希望不久打发地茂德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我知道你们的事而放心。实在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诚心关照你们的人，因为其他的人都谋求自己的事，而不谋求基督耶稣的事。至于他，你们知道他所受过的考验，他对我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，与我一同从事了福音的工作。所以，我希望，即使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，就立即打发他去，并且在主内我自信，我自己也快去。再者，我以为必须把我的弟兄、同事和战友，即你们派来为供给我的急需的使者厄帕洛迪托给你们打发回去，因为他常想念你们众人，又因你们听说他病了，他更为心焦。实在他曾病得几乎要死，但天主可怜了他，不但他，而且也可怜了我，免得我愁上加愁。那么我紧速打发他回去，好叫你们 看见他在感到喜乐，而我也减少忧苦。所以你们应该在主内满心喜欢接待他。像这样的人你们应当尊敬，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曾冒性命的危险，接近了死亡，为弥补你们未能侍奉我的亏缺。